接续了我不敢相信，原来爱是我那么的急，有点喘不过气，难口呼吸，害怕浪费空气中的甜蜜，好希望我永远这样下去，你就是我的福地，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，说这个声音在心里无人可以， 收集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，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，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，不仅仅只是风景，想问你消失的毫无踪迹，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，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，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，有耳朵收集回声。

往还有什么美丽可言？如果拒绝一条路和一条路重叠，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。缠绵偏跹蔓延，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，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。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捏碎反悔飞，你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意象，我见到是谁以环绕支撑 快打散，快